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67章，听完咗林教授嘅讲述，大家都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哑口无言。过咗阵间，吴思通就望咗望我哋几个仇视者，好自满咁讲：，所以呢，冇乜嘢劣质民族嘅，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好人同埋坏人，我哋就唔可能一概定论嘅。豆腐听咗闹咗句讲：，得啦得啦，系你觉唔高啊，而家咁我哋点办啊？系咪将条尸烧咗咧？阿英好似突然间谂起之前啲咩事咁，差唔多要喊咁讲：， 我同阿李大哥咧都俾嗰啲嘢掂过，而家点办啊？我哋会唔会好似佢一样咁噶？ 烧唔烧条尸就并唔系咁重要，而家我哋所担心嘅就好似阿英所讲嘅，按照啲笔记嘅年代嚟睇，呢、这个已经系三年前嘅事情。每一种病毒嘅特性都唔一样嘅，喺一定嘅环境里面，有啲只能够生存啊几个钟头、几日，有啲咧甚至可能会生存几千年、几万年噶嘛。呢啲当初731部队保留嘅样本已经过去咗60几年，但系呢啲咁嘅扶桑人仲系被传染上咗，咁讲明呢度其中嘅病毒仲系有生存得好耐嘅，甚至乎而家都可能仲系生存。唔单止阿英同阿鲤鱼，仲有而家冇戴面具嘅我，同埋中途除落咗面具嘅豆腐。如果呢啲病毒真系咁犀利，咁我哋可能真系玩完噶咯。谂到呢度，我不由得讲：呢个地方真系太危险啦！我哋唔好再理呢条尸啦，快啲搞啲嘢走人算啦！大家对呢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有啲惊惊地，亦都冇咩意义，分分钟就离开个洞口度揾嗰啲合适嘅木材。点知揾咗一大轮，都系啲咁嘅腐朽咗嘅烂船板，大家就真系有啲怒火，制定好嘅计划就系咁样奇差一着。唔通我哋真系要留喺呢一个充满未知病毒嘅地方？谂起笔记簿里面所描述嘅病毒状态，我哋而家心里面就开始有啲发推，心諗如果真係咁，咁真係不如一枪崩咗自己嘅算数。正当我哋諗緊嘅时候，突然间耳仔里面传入咗一阵熟悉嘅鲸鱼叫声。哇，我哋大家精神一振啦，即刻就见到阿段飞都笑啊，佢好高兴咁讲： 哎呀，好似系小黑返嚟啦，我哋快啲去睇呀，如果真係唔得就叫佢哋孭我哋一程啦。 我哋就即刻企到去船场嘅边缘，果然见到系小黑呢、这个嘢，依然将我哋当成系伙伴。脱离咗虎头鲸嘅追杀之后，竟然又潜返嚟，一睇见我哋就唔出声啦，喺个海里边悠哉悠哉咁游住。呢、这个座头鲸呢，原先就向住北太平洋而去嘅，咁同我哋啱啱其实系顺路。大家都冇揾到咩船板咁就算数啦，於是继续骑上座头鲸，先上咗时空岛，解决咗生计问题先讲啦。从琴日到而家，我哋啊滴水未饮过，肚里边啊更加饥肠辘辘，口干难耐，大家都疲乏到不得了，实在真系冇时间再拖落去，做咗决定，於是就孭起咗包袱。游到去座头鲸嘅旁边，跟住就爬上咗佢巨大嘅身体。呢一隻嘢真係好聪明嘅，佢嘅尾巴一摆，跟住就慢慢咁离开咗船撞墙嘅位置。游出咗冇几远，豆腐一拍个头，佢就讲：哎呀，我哋呀真係留咗件事喎，唔记得咗烧咗嗰具尸体添。唉，我心里边难免喺度吟沉紧。一俾就担心俾嗰啲病毒会传染，仲边有心思去同嗰条友消失。要做好事都要分时日㗎。我哋冇諗到高尚到要牺牲自己咁样去成全他人嘅地步啩。机器人一号就讲：都已经离开咗，就冇諗咁多啦。 諗辦法撈兩條魚上嚟呢，好大都墊一墊肚啊。 機械人二號即刻除咗件面衫，好似之前豆腐咁做咗個簡易嘅魚網嚟撈魚。不過呢一次真係冇咁幸運啊，因為我哋係喺條鯨魚嘅上邊，四周啲魚一見到條鯨魚嚟更加走夾唔透啦。所以撈咗一大輪乜嘢都冇撈到，大家就精神頹喪，士氣低落。而家时不时仲有人个肚里边叽哩咕噜咁啊，叫得好大声添。我哋只能够任由个座头鲸啊喺度载住我哋，一时之间都无计可施，气氛就好似有啲沉默啦。豆腐见到咁样样，咁啊清一清喉咙啊，同大家讲：大家咧就唔好灰心啊！我哋喺海上边漂流咗咁多日，又风暴又系食人造，仲有个咁嘅 USO 出嚟，到而家咪冇事。讲明咧，我哋一班人啊，真系吉人有天相，今次肯定就可以化险为夷嘅。大家都唔好咁掹埋块面。唔系等我睇到心里边都好似发晒虚咁啊！顾文文听完之后勉强咁笑咗一笑，佢往日好清亮嘅声音，因为而家缺水都已经变得有啲干哑。佢系微笑咁讲： 小豆讲得就真系有啲道理，我哋都系唔好太悲观，只要唔出意外，听日就能够到达时空岛噶啦。到时眼前嘅危机就可以解决咗。我睇大家都唔好就咁坐住，我哋呢就轮班守啦，节约体能呀，好唔好？ 咁当即呢，我哋就分成两组人，当一组人瞓觉嘅时候，另外嗰一组就负责观察呢个航向同埋动静，就係咁样一直就到咗夜晚黑，又从夜晚又到第二日嘅清晨。饥饿同埋干渴令到我哋真係体虚力乏，即使而家咁一直瞓觉，不过越瞓就越攰，眼睇住就快天光啦。鲤鱼就有气无力咁讲： 啊，就系喺呢个东南方向，大家就要留心啲啦吓。见到时空岛嘅时候，我哋就落海，然后就游过去。 我啊出力咁搣咗自己嘅大髀一下，痛鬼到我即时啊精神一啲。大家就企喺个座头鲸嘅背脊上边，由于呢条座头鲸有时佢系要潜下水咁嘅，所以而家我哋身上啲衫全部都系湿立立，喺呢个阳光照射嘅海面上边，黐立立咁贴喺个身上，总系觉得成身都好似好痕咁。我哋啊十几双眼啊周围咁望，约莫半个几钟头，望见远处海天相照嘅地方出现咗一座岛屿。从我哋呢个方向望过去，嗰一座岛屿嘅正面嘅海岸线呢系呈月牙形嘅，背面就唔清楚啦。岛上边树密啊茂盛，有三座突起嘅小山峰，中间高啊两座低，好似一个山字咁嘅形，造型啊非常之特别。鲤鱼啊好惊讶咁讲： 哎呀，我睇我哋开始行运啦！ 吴思东个神色啊好兴奋。有啲莫名其妙咁讲， 点解呢？ 鲤鱼解释讲，时空岛由于地处于北太平洋同埋东海嘅交界地方，所以喺个海下边啲洋流啊错乱，十日里边有六七日都系属于咩海雾啊、漩涡啊、暗涌中横，啲船呢系好难靠近嘅，特别系海雾升腾起上嚟嘅时候。就连岛都睇唔见啦，而家时空岛就系咁竖立喺嗰度，清清楚楚，好显然我哋真系赶上咗好时候啦。座头鲸再聪明都唔会听指挥将我哋送去时空岛上边噶，所以喺佢开始偏离时空岛嘅时候，我哋大家都孭好晒啲装备啊，全部跳晒入水。座头鲸而家可能都想唔通，点解呢十几个人我哋孭咗佢两日啦，突然间自己嘅全部落晒去，佢所以一时之间都冇再向前游。豆腐啊拍咗一拍座头鲸讲： 小黑啊小黑，好朋友，去你自己想去嘅地方啦，多谢你送咗我哋一程啊。 座头鲸啊点会识听人话，见到我哋全部都向时空岛嘅方向游。 佢啊亦都跟咗过嚟。豆腐一睇到咁啊，即刻讲：哎呀，弊啦弊啦！依家云睇嚟，小黑真系爱上咗我啦，点办呢吓？我话讲：哇，都咩时候啊？而家仲有心思喺度扯皮，佢又唔系盲嘅，点会睇上你啊？呢一条座头鲸，佢系咁跟住我哋，我哋一时之间都冇办法，只能够忍得佢啦。大家就使出食奶嘅力，豆腐嘴里边就喺度吟吟沉沉咁讲住各种嘅食物，越讲就越饿，越饿越想上到。冇几耐，我哋一班人就终于登上咗呢个雪白嘅沙滩。呢几日我哋唔喺个船上，就系浸喺水入边。而家终于就脚踏实地，就好似俾身体打咗一支强心针咁，所有个人嘅精神状态都焕然一新。豆腐直接喺个沙滩上边就跳起上嚟，嘴里边就哇哩哇啦咁啊乱叫，嗰啲咁嘅兴奋之情就唔使讲啦。而我就另转头四围咁打量下岛上边嘅景色，而家喺我哋嘅脚下系细白嘅沙滩，雪白嘅海浪一直咁喺度冲刷住。由于呢个地方系人迹罕至，所以呢喺沙滩上边时不时仲可以睇到一啲蟹啊、海龟啊、沙蚶啊之如此类嘅嘢。同深圳嗰边嘅海岸线就真系唔同啦。嗰度嘅海唔好话海龟啊，就算系啲烂贝壳都已经俾人哋执晒。豆腐系咁睇住一隻俾啲海浪卷咗上嚟嘅大螃蟹，猛咁喺度吞口水，一下子佢扑上去，因为佢太过急躁，就俾隻蟹嘅蟹钳一下子又夹住咗隻手，痛到佢又呱呱咁叫，系咁讲：哎呀，点算啊？点算啊？我一时之间真系又好笑又好嬲，我话讲：你啊做乜鬼咁猴急啊？嗱，你唔好喐啊，快啲将隻手摆落啲海水入边，咁啊会自然松开噶啦。豆腐即刻照做啦，嗰隻大蟹一入海水就梗係速速掹㗎啦。豆腐即刻揞住隻手指望住隻蟹消失嘅地方，口里面吟吟沉沉咁讲：哎呀，我真係好想嗒咗你呀。鲤鱼呢仲係比较有抱啲，冇急住去捉隻蟹，而係讲：比起食嘢上嚟呢，我哋就先係飲饱水係最重要。在这个时候啱啱椰子成熟的季节，他很快就发现没几远的地方有一片椰林。上了岸呢，我们就好像如鱼得水一样，再都没什么顾虑了。当即就兵分三路，一路呢就去执那些的柴草，第二路呢就负责捉蟹啊、摸蚬啊诸如此类，第三路呢就负责去采椰子。大家整整两日两夜冇食嘢咯，饿到隻眼都突埋，一个个咬住隻牙，猛咁喺度吞住口水喺度做嘢。冇半个钟头就生好咗火，烤起咗嗰啲蟹啊、蚬啊诸如此类嘅，亦都开始揼起咗啲椰子上嚟。等到啲嘢搞好晒，大家都唔再讲嘢啦，一番就狼吞虎咽咪拆咯喂！哇，呢一餐啊食得真系爽啊！我以前唔系话未挨过饿嘅，但系我都咁耐，仲系第一次喺个海蟹同埋啲沙蚬，虽然呢就冇咩添加调味料，但系啲肉质系真系好鲜嫩，烤熟咗之后自己又带一股清香，食到啲人呢差啲连自己条脷都咬埋落嚟添。等到大家饮饱食够之后，我就松一啖气。即时大字形咁摊喺个沙滩上边，挨咗饿之后填饱个肚，真系唔适宜走动嘅。我哋都冇急住要离开，瞓喺个沙滩上边就消化紧，顺便呢就策划接下嚟嘅行动。咁而家既然上咗时空岛，咪当然要继续做嘢啦。嚟呢度饮嘅食嘅应该都唔使担心，主要嘅装备我哋亦都带咗。咁睇嚟就只係差落斗做嘢㗎咋嘛。我话问林教授讲：徐福嘅墓嘅位置具体喺边度呢？你有冇眉目呀？林教授拧咗拧头讲：呢个就唔確定，呢个岛嘅面积讲大唔大，话细都唔细，要搵一个墓可能都要花一番功夫㗎嘛。 这个就是我请你来帮手的原因。当年阿陈老师忘气发怒的本事，我而家都记忆犹新嘅。我谂你肯定就得到咗陈老师嘅一啲真传，揾墓呢样嘢，咁仲系得由你嚟出头啦。